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68章，听到林教授咁讲，我真係唔係好有把握。杨芳嗰本秘笈里面嘅嘢，有好多地方都係好深隐晦，我亦都係一知半解，先懂得个皮毛而已。可唔可以揾到，真係唔敢夸大海口。於是我只能够讲话，我尽量试下啦。呢个时候，段飞突然间指住个海边讲：，咦，陈大哥，你睇嗰个小黑唔见咗咯、哦。我唔想同阿段飞多接触，咁啊漫不经心咁讲：，大概可能佢已经走咗啦。一边讲啊，一边睇下呢个岛屿嘅形势。咁从传统嘅墓葬角度嚟讲咧，墓葬四周围都系水，就系、是、非常之避忌嘅。葬书入边对水嘅要求系咁：三山合抱，玉带含珠。咁亦就系讲喺四个方位里面，只能够有一个方位系有水源。呢一种水源系水气嘅源头。如果四边都系水嘅话，咁咪相当于将个墓主人浸死咁嘅啫。除福佢即使系成咗扶桑人嘅祖先，但系作为一个方士嚟讲，佢系唔应该犯有呢一种错误，将个墓选喺呢度嘅。再者咧，呢、这个岛嘅形状就好似个棘咁，三叉两人，望落去系有肃杀之气嘅。尸身埋喺呢一度，只系会让死者就唔安宁，所以点样睇点样都唔似系个埋死人嘅地方噶噃。但系呢、这个话我而家讲唔埋，毕竟先系啱啱上岛，总唔至于即刻就话俾阿林教授讲话，呢个地方唔适合埋死人嘅咁。呢一位老教授除咗正义感有啲爆棚之外咧，喺其他方面行事都系比较有谱嘅。既然佢认定呢一座岛系徐福嘅墓葬之地，咁就必然有佢嘅道理。讲唔埋，可能我功夫唔到家，误解咗呢度嘅地气咧。谂到呢度，我就讲喺呢度望咧，就睇唔出啲咩嘢。我谂我哋都系要登上个高嘅地方，先可以睇清楚形势。到时我哋再做打算啦，好吗？林教授岌咗下头，表示接下嚟一切都听我指挥。咁而家啱啱系中午，阳光好炽热，大家食饱休息够之后，原先软奶奶嘅身体而家就恢复返啲体力啦。但係想要喺度爬上最高嘅山峰，恐怕都好似有啲难度。咁我哋相遇咗今日就先喺个椰林下边过一晚先啦，修复好体力，储存好食物，听日就再做打算。一行人各自各就搵个地方冲个凉，换返件干爽嘅衫，将啲湿衫呢就晒喺嗰啲树上边。海岛到到夜晚黑，天气都比较寒冷嘅。而且呢一度系人迹罕至，肯定就有啲咁嘅蛇虫鼠蚁，所以夜晚黑嘅篝火系唔能够间断嘅。大家就分头去收集啲干柴，搵啲食物，顺便就摸一下岛上边嘅环境。我啊趁机搵咗个机会，就同顾文文独处。两个人慢慢就远离咗海滩，只脚就踩住柔软嘅细沙，向椰林嘅深处就行过去。其实我唔系几识氹女人嘅，我以前氹萧静嘅办法就系陪佢行商店啦，买名牌衫啊、包包啊咁。但系对于顾文文呢一招真系行唔通，佢又唔系一个追求物质嘅人。就算系佢追求物质啊，喺个咁嘅烂鬼岛上边，边度有啲咩商场俾我哋逛啊？我啊正谂住应该点样开口嘅时候，反而顾文文先开口，佢讲：我知道你想讲乜嘢。跟住佢轻轻咁拧咗下头讲：我有眼嘅，自己都识睇，所以你都唔使解释。我有啲话想同你讲。我心头一动，諗起返嗰晚黑顾文文仲未讲完嘅说话，我话讲： 系唔系段飞嘅问题呢？顾文敏啊，岌咗下头，眉头啊轻轻皱埋，佢讲：喺冲凉嘅时候，我见到佢身上带住一样嘢啊。根据佢嘅描述，就喺傍晚佢哋收拾食嘢嘅时候，烧鱼烧蚝之后就一身都系汗，于是佢哋就约埋去到另外一块礁石嘅后边冲凉。顾大美女观察力一向好强嘅，喺除衫嘅时候，佢只眼一睄就察觉到段飞嘅腰间贴身嘅地方有一个嘢，嗰样嘢咧佢就好似好着紧嘅，好似亦都好惊人睇到咁。除衫嘅时候顺手一遮就掩盖起上嚟，嗰一眼大家睇唔出咩嘢。个顾文敏就认出咗嗰样嘢，显然系一只挖空咗嘅牛角，上边仲刻住字嘅。呢种嘢佢系曾经喺冯鬼手嗰度见过，自然一眼就认得出嚟啦。嗰、那个系挖蘑菇经常带嘅护身宝物，南带牛角，北带米，讲嘅就系呢个意思啦。当然而家就唔理南定系北噶啦，带乜都得，已经系唔搞分裂啦。我听佢咁一讲，不由得啊暗暗吃咗一惊。我讲：吓，顾大美女，你冇睇错系嘛？顾文敏啊讲：绝对唔会错嘅。如果我冇一双好眼睛，点样可以练出好枪法啊？有边个喺我眼皮底下做啲咩小动作，我啊真系知道得一清二楚啊！佢讲呢句话嘅时候，好似有啲语带相关，目光啊透出笑意。好靓嘅面容，等我睇到个心啊，卜卜咁跳。我系忍唔住向前行一步，我讲：你最后讲嘅一句系咪同我讲噶？天地可鉴啊！我哋虽然认识冇几耐，但系咧同甘苦共患难。我如果真系够胆做啲咩小动作嘅话，就叫我以后落斗都摸唔到宝贝啦。顾文敏一听有啲嬲啊，伸佢只手搣咗我个膊头下讲。好啊，你仲諗住以后添，你唔通成日諗住长期挖蘑菇啊？哎呀，俾佢咁样搣，哇，唔知几鬼痛。不过我睇到佢又嬲又嗲嘅明亮目光，我不由得心里面系一荡，一下子忍唔住，我出力咁扣住佢条腰，就将佢揽喺个怀入边。只系觉得而家喺怀入边嘅人腰身柔软，好似冇骨咁。均匀有致，等人哋有啲欲罢不能。顾文敏先系一呆，跟住神色就开始收搭起上嚟，目光就左闪右避，睇到我心都痕晒。我啊耷低个头，准备一亲方泽。 哎呀妈呀，有蛇啊！ 点知道喺个时候，突然间身后边传嚟咗一声嘅惨叫，跟住我就个背脊俾人哋一撞。人就冇锡到，反而个头向前一冲就撞到棵树上边。呢一把声唔系咁嘅死人豆腐，又系边个啊？痛到我啊眼泪都飙埋。我啊即时睇睇喺怀里边嘅顾文敏啦，好在佢系俾我保护住，就冇咩大碍。我呢一下真系激亲啊！嗰日晚黑喺个船上已经俾人哋坏过一次好事噶啦，好唔容易就快要得手，乜又嚟啊？点解我咁鬼黑噶？真系嬲鬼到我咧，我即刻放开啊顾文敏，转身啊对住啊豆腐呢条友仔，显然都知道自己做错咗嘢，嘴里边系嘻嘻哈哈咁揞住个眼眶，我咩都冇睇到，我咩冇睇到，你继续，你继续，你过嚟，有人睇住啊，你咁样唔好嘅，俾啲面我好唔好啊？我唔想再重复第二次吓，我讲豆腐听到啊，真系有啲劣啦。佢系一步褪三褪嘅，慢慢咁走过嚟讲：，今次使力啲得唔得啊？睇喺我哋曾经都系着过一条底裤嘅份上啊！顾文敏一听啊，切一声咁啊笑，拍咗个膊头讲：，哎呀，算啦，你睇下你将佢吓到。我讲咩？我将佢吓到啊？系佢将我吓到咁啊？佢坏咗我哋两个嘅好事啊！顾文敏一听面都红晒，佢即刻讲： 哼，边个同你有好事、啊？你再乱咁讲，我又唔睬你噶。 佢呢一副又嬲又怕丑嘅神色，等到我心里边嘅火气就真系降咗。我同阿豆腐讲：咁今日就算饶你一次吓。点知我将个眼光啱啱转过去嘅时候，我啊发晒懵啦！我不由得讲：喂，小豆，我都冇喐你，你喊乜鬼啊？喂，你可唔可以攞出啲男子气概出嚟得唔得啊？豆腐讲： 我都想攞出啲气概出嚟，不过你睇下。 佢跟住拿起腰上边嘅衫，一睇，将我同个顾文问咗吓得大跳。嗰度显然有个牙印，仲喺度流紧血。嗰、那个印好深嘅，一睇就知道俾毒蛇咬。顾文文即刻好惊咁讲： 哎呀，咁快啲将啲毒挤出嚟啦！ 佢呢一下都乱晒阵脚啦，因为咬都咬咗啦，而且已经过咗一阵啦，挤应该挤唔出噶啦。我即刻讲：记得我装备里边有带血清嘅，快啲翻去打针。而家一时之间嗰啲咁嘅柴草我都费事执啦，即刻孭起豆腐。同埋阿顾文文两个速速往回走，蛇毒呢味嘢呢，你啊越喐毒性啊发作得越快。我孭住豆腐一直咁跑翻转头，冇几耐，突然间发现喺我哋嘅前边，显然有一条乌黑色嘅大蛇挡住咗我哋嘅去路。豆腐好嬲咁讲：，就系佢咬我嘅。顾文文啊，即刻一个后退，习惯性咁去摸枪，点知啊摸咗个空。因为冇带到枪，我亦都跟住后腿，唔敢去惊动嗰一条嘢。点知道就喺呢个时候，顾文文讲：，诶，唔系，条蛇好似死咗咁嘅。讲完，佢系慢慢咁行上去靠近，似乎想上去确认啊咁。豆腐好紧张咁讲：， 诶，古仔美女，唔好去啊！听讲有啲动物啊，鍾意炸死啊，佢八成八而家都系扮㗎咋，求先啊，佢咬我嗰阵时几鬼死好力啊。 我亦都唔放心顾文文去冒险，諗住开声嗌佢快啲返嚟，点知道我未讲出口啫啲话，顾文文突然间一个箭步冲上去，将嗰条蛇捻喺个手入边，跟住佢好惊讶咁讲： 咦，佢真系死咗㗎喎。 唔系嘛，我同豆腐讲：你确定真系呢条蛇？ 你咁个问题就即系喺度怀疑紧我嘅眼力啫，就系佢啊！我头先喺度执柴草嘅时候，佢突然间捐出嚟，对住我条腰系咁咬落嚟啊！一啲礼貌都唔讲。 我讲，如果佢同你讲礼貌嘅话，佢就唔系黑蛇啦。 咁唔系黑蛇，系咩蛇啊？ 白蛇啊嘛！ 讲完，三个人就一齐去睇下条蛇。只见呢一条蛇冇任何嘅外伤，但系喺佢个嘴上边仲残留住咬豆腐嗰阵时候留低嘅血迹。吓、啊，点解就咁就死咗呢？我拧转头一睇豆腐，诶，发觉佢真系好似一啲中毒嘅征象都冇、啊，反而而家精神都好似好好添，面色红润，睇起上嚟比我仲醒。我啊不禁咁问佢：喂，你俾条蛇咬咗，唔通你而家一啲感觉都冇嘅咩？豆腐啊谂咗谂讲： 嗰、个伤口好痛，咁算唔算系感觉啊？ 我讲唔算，睇个样蛇毒嘅好似冇对佢造成咩影响，反而系呢条咬佢嘅蛇竟然死咗。顾文文心先啊敏锐，突然间佢讲： 诶，咁唔通小豆嘅血有毒？ 几乎同一时间，我哋三个人都諗到咗喺嗰个船葬场入边嘅扶桑人。当时喺船葬场入边，豆腐曾经将自己个防毒面具又俾咗阿英啊，唔通就係咁样样佢染上咗某种嘅病毒。呢一条蛇嘅死同豆腐到底有冇关系呢？仲有我哋其余几个人，我呢，美宇呢，仲有嗰个曾经裸露过嘅阿英，我哋三个又会唔会有事呢？諗到呢啲可能，我心里边不由得打咗个突，沉声咁讲：唉，仲系返营地先啦，事情可能真有啲唔妥。豆腐即刻从我个背脊上边射落嚟，佢讲： 係呀係呀，我哋仲系快啲去搵阿林教授諗下度下睇下点先。 讲完之后，佢当即就系咁向前跑，灵活到好似个兔仔咁，一啲都唔似一个中咗蛇毒嘅人。